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但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众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今天的主题和挽回祭有关，那还有三处经文也是谈到挽回祭，我们再来看这三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来，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我们天下人的罪。接下来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接下去还有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好，我相信有些人已经听过什么是挽回祭，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挽回祭到底是什么啊。那挽回祭就跟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有很大的关系，跟十字架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不管你知道多少，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做挽回祭。那因为这个主题有点严肃，而且这个信息的内容也蛮重的，我坐在后面一直是上下难安，因为觉得很不好讲，但是又必须一定要讲这个挽回祭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今天一起来学习，就是把你的精神抬起来，提起来，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做挽回祭。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耶稣，你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主啊，孩子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上，恳求你接近你仆人的口，叫你仆人所说的一字一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手上，愿你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可以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哈。第一个故事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人类呢，每一天所思所想的，还记得吗？所思所想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恶的事情。人类所犯的罪恶，违反了天父创造的心意跟计划，所以当时呢，天父的心就很忧伤，他后悔创造人类在地面上，所以呢，他决定呢，用洪水来审判。那当时呢，有一个人呢，名字叫做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哈。这个义人不是电视电影明星的义的义人哈，这个义呢是公义的义，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是合乎神要求的人。所以上帝呢告诉这个合乎神要求的人，跟他讲说呢，这个挪亚说呢，你要建造一个方舟，因为将会有一个大洪水要来淹灭所有的人类。所以上帝告诉挪亚建造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很浩大，挪亚花了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大概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方舟。可是在这一百多年的当中呢，天父仍然给人机会，只要有愿意悔改相信的，就可以和挪亚一起进入方舟里面。挪亚和他的家人一共有八个人一起在建造方舟，他们一边建造方舟，一边向当时的人传达洪水的审判以及方舟可以救赎相信的人。可是你猜有没有人相信？一百多年呢，有没有人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 甚至他们耻笑他，甚至他们拒绝他。当时间到了的时候，天父尚且允许所有的动物，两个两个怎么样进入到方舟里面。你们猜这个动物最慢进去的是哪一种生物？人除了人以外，有人刚刚说什么？ 猪 哦，猪，我也，它很慢啊，但是它走起来其实还蛮快的。 乌龟 可能是一种哈，或者是蜗牛，蜗牛也很慢，好，对不对？乌龟也很慢，好。但是呢，即便再慢，最后是谁拒绝谁？动物没有拒绝，两个两个进去。到最后的关头，当门要关起来的时候，到底是神拒绝了人呢，还是人拒绝了神呢？最后洪水来临，将所有的人类都怎么样，都灭了，只有挪亚一家人得救。在这个故事里面，首先人怎么样，犯罪，罪孽通天，所以上帝怎么样，愤怒，上帝定了一个审判，但是上帝也定了一个什么，救赎。然后他差派挪亚，上帝给人时间等候，最后审判终于临到。好，第二个故事是在约拿记。亚述帝国呢，它是以色列的敌国，他们不断的侵犯以色列国，所以呢，以色列国对亚述帝国是怎样，恨之入骨。亚述帝国呢，发展成为这个强盛的军事帝国啊，他们非常的野蛮、残暴、血腥。历史记载，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叫做巴尼拔国王，他们在平定了埃兰王国之后，将国王的元帅啊，把他怎样活剥他，然后让他放血，直到他死掉，然后把元帅的弟弟呢，把他的头砍掉，然后把他身体对剁成肉酱。所以亚述帝国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国家，所以上帝看见亚述帝国残暴不仁，所以上帝决定要怎样，要审判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这时候上帝差派约拿去警告尼尼微，可是你猜约拿愿意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希望上帝就直接怎样，把尼尼微怎样给他给灭了吧，他是我的敌国啊，他常常欺负我们国家，你就干脆直接把他灭了，干嘛派我去警告他们呢？而且上帝你又这么仁慈，我如果去警告他们，他们万一悔改，你赦免他们，那我岂不是白搭？我干嘛去跑去跟他们讲？所以约拿他不愿意去，所以呢，他就坐船往他市的方向，他市就是西班牙，往那个方向逃。结果呢，开始怎么样？海上狂风大作，暴风雨来袭，那些船员命在旦夕，他们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风浪，他们猜一定有人得罪神明，所以他们船员就开始抽签，抽出谁？抽出约拿。约拿只好承认，因为他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以至于在这个船上，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怎么样丢到海里面去，结果风浪就怎样就止息了，然后上帝派了一个大鱼把约拿怎么样吞进他的肚子里面去，所以约拿落海之后，那个大鱼就把约拿吞到他的肚子里面去三天三夜，最后约拿呢就愿意去顺服，并且去警戒尼尼微城有关上帝的审判。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像约拿一样，如果坏人不被处罚，我们会气得半死。我们看电视剧里面啊，那个好人被陷害啊，就越看越气，恨不得好人出头天，然后让坏人的计谋无法得逞。这个时候我们心中里面的什么审判的标准就会竖起来，因为我们希望看见恶有恶报的结果。不论是在电视剧情里面，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对不公平的事情愤愤不平。若是我们自己都会用公平、公正、公义的角度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人事物的时候，更何况上帝他不也是这样子吗？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不是吗？好，所以在这一段约拿的故事里面也是一样，亚述人犯罪，然后上帝怎样？愤怒，上帝定了一个审判，上帝差派约拿去警告尼尼微城。约拿为了这一件事情被大鱼吞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马太福音说的，上帝定了审判的时候，上帝也预备了救赎，只是约拿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成为救赎的预表。当约拿带着救赎预表的身份来到尼尼微城的时候，警告上帝审判的时候，代表上帝的救赎就临到了。这两个故事，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约拿记，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属灵的定律。什么定律呢？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还有上帝的救赎。愤怒，愤怒一定会带来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上帝他会预备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就是愤怒、审判跟救赎的角度来看耶稣他为何成为救赎的挽回祭。好，第一个，上帝的愤怒。上帝为什么要愤怒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上帝是爱，爱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的特质。我之前有讲过，上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位格。什么是位格？位格是一位两位的位。位格的特质有什么？它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请问椅子有意志、思想跟情感吗？ 没有。 猫狗有意志、思想跟情感吗？它有意志吗？它或许有情感，但它有思想吗？它只是动物性而已，它没有思想。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跟你建立关系呢？有位格的人才可以跟你建立关系。上帝是有位格的神，他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因为他是有位格的。好，这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就是爱。可是上帝的属性的当中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愤怒。如果上帝没有愤怒的话，上帝就不是公义的神。如果上帝没有公义的话，那上帝的爱就是什么？就是溺爱，是一种感情用事。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公平正义。上帝他完全的爱你，他完全的接纳你，全然的接纳你。可是上帝也是完全的公义，有罪的他必定审判，有错的他也会纠正引导。所以愤怒是什么？是上帝的特质。但是上帝为什么愤怒呢？有两个原因。上帝为什么愤怒？第一个，上帝愤怒和什么有关？和他公义的属性有关。让大家写一下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他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报应就是一种审判。上帝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他愤怒，因此要惩罚恶人，让恶人最后无法得逞。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彰显出上帝的公义，所以第一个属性和上帝的公义有关。好，第二个，上帝之所以愤怒，和他圣洁的属性有关。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对于违背他圣洁的事情，他会产生一种圣洁的厌恶。上帝圣洁的属性会积极彰显他对圣洁的不满，只要是道德有败坏的，上帝就会彰显他的愤怒来惩罚罪恶。所以上帝会愤怒，是因为他的属性中有什么？有公义和圣洁的两个属性。公义的属性让上帝一定要主持公平正义，圣洁的属性让上帝恨恶罪恶，不论是任何形式的罪，大罪小罪，只要是罪，都让上帝厌恶不及。所以上帝的愤怒源自于他的两个属性，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什么？公义。第二个什么？圣洁。好，上帝会愤怒，因为他有两个属性，是公义和圣洁。在旧约，上帝的愤怒呢，通常和审判会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旧约的经文可以发现，上帝的愤怒呢，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被动式的愤怒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一种法则性的愤怒，就是上帝定了法则，也就是律法，你不按照律法走呢，就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惩罚上帝不是主动的，它好像是一种定律。比如说自然律好了，如果有一个人晚上都不睡觉，一直熬夜，身体就一定会出问题。这个定律就是晚上每一个人都要有休息的时间，如果不按照这个定律走，身体就会出状况。不久前有一个新闻说，在中国有一个妈妈白天要工作，晚上要顾小孩，她都没有时间上网，所以她几乎都是每天熬夜在上网，有时候熬夜加班处理公事，有时候熬夜上网拍卖。结果呢，长期这样子熬夜下来，就在上个月的某一天的晚上，熬夜的时候就猝死在电脑面前，因为违反了自然的定律，违反了你应该休息的一个法则。所以这是一个律，按着律走就会蒙福，不按着走就会有咒诅跟审判跟处罚。在旧约，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大部分这样都是这样的律法。上帝说，我把祸福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遵行的就蒙福，不然就受咒诅。在生命记11:26上面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好，这边的空格是祝福跟咒诅，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是话哦，而且是有很清楚的话语，列在圣经的里面，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怎么样？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必受祸。好，一个是蒙福，一个是受祸。这是上帝在生命记向以色列人说的话。所以上帝透过制定这些律法，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所以这一段谈到的是上帝是被动的，他透过律法惩处或咒诅那些不行在他话语里面的人。好，在旧约的话是律法，那在新约呢？新约的标准是什么？或许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上帝属灵的定律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不像旧约有许多的法规法条，新约看起来很弹性，没有一定的准则，但是新约有更高的标准，因为新约是看人的内心。看一下，旧约是你要去遵守什么东西，而新约不是看你遵守了什么，是看你的心是什么。在新约，神看人的内心，可是人的心又看不见，它不像旧约有一条一条的律法可以去遵行，所以就好像变得比较弹性，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去衡量。但是耶稣却说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他说什么？当我在内心杀了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犯了杀人罪；当我的眼睛动一念的时候，我就怎样？犯了奸淫罪。内心虽然看不见，但是内心的标准是更高的。这个是新约时代，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从心来看，是从一个人的心来衡量的。所以我的心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的心是什么，上帝一清二楚。我的心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我的心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当我们来到圣殿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我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当我们诚心摆上，上帝一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崇拜。但如果我们的敬拜是有口无心的话，天父必定难过跟伤心。难道我们以为可以欺骗得了上帝吗？站在上帝的面前欺骗上帝，这是法利赛人的行为。法利赛人遵守律法，他的内心其实没有律法。他们说爱神，但其实他们的内心没有神。所以耶稣说，天父在寻找什么？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敬拜他的人。一个人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难道上帝不知道吗？ 当我坐在这个会堂的时候，我的心灵和诚实有多少呢？我们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最靠近天父的距离，不在于你唱了什么动人的诗歌，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服事，最靠近天父的距离，在于你的心，在于我的心。当然，敬拜的诗歌是要唱的，但是若无法是无心而唱，那是白唱。我讲传道在台上，我当然要讲道，但是我如果讲的道再多，可是我的心有一点的骄傲或者是罪恶，我所讲的也与我无益。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圣经不断的强调说，我们的行为要和我们的心相称。你的心是什么呢？上帝很清楚。当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的心带来，谦卑在他面前。好，这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上帝透过设立属灵的法则，当我们越过这些属灵法则的时候，上帝是被动的。在不得已的情况，我们必须接受惩罚。有一个前提是，上帝设立属灵法则是为了要爱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上帝的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要去摸那个电源插座，然后父亲一定会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啊、一定会禁止他。但如果他还故意去做的时候，父亲说你过来，然后怎么样，从他的小手怎么样，你不乖啊、就把他的小手打下去。所以这个一定会处罚他。所以处罚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保护。上帝设立这些属灵的法则，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再来第二点，就是上帝主动性的愤怒。通常上帝主动性的愤怒和审判会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刚才在创世纪讲的，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要用洪水来审判人类。这是一开始我们讲到那个挪亚造方舟的一个背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为自己雕刻偶像，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上帝大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人，这也是一种直接的审判。再来，在约拿记，因为亚述帝国非常的残暴跟淫乱，所以上帝要审判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因此差派约拿去警告他们。好，我们看见上帝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但是上帝他也会怎么样？他会发怒，只是上帝他不轻易发怒，因为当他发怒的时候会带来直接的审判。另一方面，上帝爱我们，他不忍直接的审判我们，所以他用属灵的定律、属灵的法则，让我们可以去遵守，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因着遵守上帝的命令而蒙福。这些属灵的法则对所有的人类来讲是叫做普遍性的恩典，对于属神的子民来讲，就是我们属神的子民有特别的属灵的祝福跟恩典。这是有关上帝的愤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上帝的审判。我们刚才谈到上帝的愤怒的原因和他的属性有关，他的两个属性是什么？公义跟什么？圣洁。上帝之所以愤怒是跟他的两个属性有关，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好，因为在公义圣洁的属性，他带来一些审判，这是我们一般性的了解。可是呢，有一种审判有别于刚才我们讲的主动性跟被动性的审判。 click 一下。好，这个审判呢是来自于上帝自己本身的圣洁。这个圣洁是对罪恶的厌恶，也就是罪恶引起上帝圣洁的愤怒，这是一种震怒。再 click 一下。本身的圣洁，罪引起上帝圣洁的愤怒跟审判。好，让大家写一下。好，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愤怒，圣洁的愤怒， 不停的在人世间发作，这是主动彰显的，而且发作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行邪僻的事。这个三节经文描述到上帝愤怒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任凭。什么叫任凭？任凭使他们的心刚硬。任凭就是什么？任凭就是让罪可以控制人的生活，让他的心继续刚硬下去。就像吸毒一样，你会无法摆脱毒瘾的捆绑。当人现在罪恶的当中也是这样子，而且上帝不是任凭他们继续做坏就不管了，最后上帝的震怒要审判个人。在罗马书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要说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神的愤怒会显明，将来有神的震怒和审判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接下来在第三章，保罗更进一步说明，每一个人都落在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之下。谁是不虔不义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最终所要面对的，就是上帝主动彰显的愤怒和审判。在罗马书三章十节，他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求神的。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义人呢？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都是偏离正路呢？连一个行善的也没有。为什么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的问题？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层出不穷的问题？归根究底，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对，来，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落在罪的里面，我们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连想要寻求神的能力都没有。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罪的问题。这个罪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圣洁一定会完全的彰显他对圣洁的不满，我们都要受到上帝的愤怒跟审判。圣洁的上帝一定会对罪采取行动，一旦上帝发动对罪的愤怒和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了上帝的震怒。那人该怎么办呢？人都在这个罪恶的底下，上帝要审判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人的盼望在哪里？人该怎么办？我们一开始有讲到上帝的属灵法则，第一个他愤怒，然后审判，再来他会预备救赎。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愤怒要审判我们，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个地方，在第三章十节，保罗才刚讲完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之后，突然间故事急转直下，在二十二节那里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太神奇了。我们有神的义，不再是一个罪人。二十四节说，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白白的被称义了。原来我们是有罪的，是不义的，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跟改变，我们的地位转变了，被宣判为无罪，被称为义。我们竟然被称为义，可是你有做什么吗？你什么都没有做，是白白的称义。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上帝的愤怒被平息了。上帝的愤怒 他圣洁的愤怒，他要发作的震怒，要显明在这个世代上的震怒、愤怒、审判，竟然被平息了。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容许罪，他恨恶罪。上帝的愤怒要彰显全世界的人类，不论是古往今来，从过去、现在或将来，都要面临上帝圣洁的愤怒。可是这个圣洁的愤怒却突然被平息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怎么可能会被平息呢？在罗马书五章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他这里说免去神的愤怒，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上帝的愤怒如何被平息呢？我们要回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二十四节的地方，那你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二十四节哈。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这就是解答。因为是上帝的恩典，并且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两个空格，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救赎。这个是二十四节，接着在二十五节那里说什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保罗把刚才二十四节讲的上帝的恩典和基督耶稣的救赎，这一切救赎的过程进一步说明，这是什么？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这一切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上帝的愤怒怎么可能被平息呢？简单的说，上帝太爱我们了，他不忍心我们受苦，但是他的圣洁的愤怒一定要去执行。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他很不下心来处罚我们。最后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舍弃他的独生儿子，叫他借着爱子的宝血和他的生命做成挽回祭，除去他自己的愤怒。耶稣做成那挽回祭，除去天父圣洁的愤怒。我们常常说神是爱，我们常常说神是怜悯的，他是爱，可是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到底神有多爱？如果我们没有先认识上帝的愤怒的话，就不知道上帝的爱有多爱。上帝圣洁的愤怒要彰显审判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不义。那个投影片下一张，上帝圣洁的愤怒要彰显审判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不义。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只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核心意义是耶稣的血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上帝把他圣洁的愤怒，原本是我们要承受的这些愤怒的审判，全都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里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没有能力爱神，甚至我们是与神为仇敌的。上帝他既是愤怒，可是他又爱我们，他又愤怒又爱我们，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很为难啊？上帝一定很为难，而他的具体行动是什么？是差他的儿子做成了挽回祭。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并且因着耶稣的死，显明上帝的公义。耶稣的死他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他平息了上帝对不圣洁所产生的愤怒。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上帝他是亲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的罪舍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上帝把耶稣的义就归到我们的身上，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的公义，上帝把耶稣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白白的被称为义。称义，义是什么？之前我有讲过，义就是被宣判什么？无罪了， 在法庭面前被宣判无罪了，你是一个义人了，无罪释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宣告无罪了，我们被神接纳了，我们在神面前恢复了原本的地位，我们跟神恢复了该有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耶稣乃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我们从刚才讲到现在，讲到耶稣、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以及上帝的救赎。他愤怒会带来审判，而他愤怒的原因跟他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有关，而他会预备那个救赎，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挽回祭。下一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刚才了解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他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他将我们挽回，让我们和上帝恢复了关系。接下来我要谈一谈有关耶稣的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耶稣的死的了解。当彼得认出耶稣说你是基督之后，耶稣至少有四次向门徒预言他自己他会被杀跟复活，在马可福音8:31、8:34、9:9跟10:33那边都有提到。耶稣他非常的清楚他自己会死。在路加福音，上次我有说过，路加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非常的细腻和准确的描写福音书的内容。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这个字特别的表明出耶稣的决心。在9:22，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9:50，耶稣被接上，还没，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13:33，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17:25，只是他必须受许多的苦。接下来，下一章，22:37，耶稣说：“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24:7，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下一章，24:44，耶稣对他们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描写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必定要死的决心。我们从这几处经文看见，耶稣他定义要去，他必须受苦，他必须受死，而且这些都必须应验。可以说，耶稣的一生是以死为中心，他的出生就是为了要被钉死。耶稣一生的动力驱使他不断往前的，就是他知道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一个知道自己要钉死的人，他定义的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在最后一刻，在客西马尼园，他表现出惊恐、痛苦与哀伤。马可福音14:33，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那他在惊恐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当斯提凡殉道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喜乐的迎接死亡，面对死亡。斯提凡他不怕死，他从容就义，他没有任何的痛苦跟哀伤。难道耶稣怕死吗？难道耶稣比斯提凡还不如吗？或者耶稣害怕被鞭打受苦的过程呢？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受难记，看见耶稣被酷刑鞭打，知道它是一件很残忍的过程，甚至看的时候会哭出来。难道耶稣是害怕他的身体的酷刑的痛苦吗？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耶稣在害怕什么？耶稣在惊恐什么？你觉得呢？天父与他隔绝，很接近答案。这是其中一个答案。 因为罪在他身上。 因为罪在他身上，就是因为有罪在他身上，他不喜欢污秽。好，把这两个答案要结合起来。好，我们来看答案是什么？因为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承受上帝对罪的审判。这个时候，上帝圣洁的愤怒完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承受过上帝完全圣洁的愤怒。在十字架上，上帝对人类所有罪的愤怒一点也不保留的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他在惊恐什么呢？耶稣惊恐的就是上帝完全愤怒的倾倒。身体的鞭伤或许很痛，但是在十字架上短短的六七个小时，耶稣经历的是一种永恒的痛苦，那是一种圣洁的审判，圣洁愤怒的倾倒。当我们看受难记的时候，电影里面呈现的大部分都是耶稣所经历的凌辱和受苦，但是耶稣更痛苦的，更让耶稣惊恐的是上帝愤怒完全的倾倒。我们无法体会这是什么样的痛苦，但是我们知道这愤怒本来是我们要承受的，这样的审判是我们要承受的。可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他的死将上帝挽回，他使我们和上帝恢复了一个和平的关系。当我们跟弟兄姐妹说平安平安的时候，平安不只是我们生活上的平静快乐或者是顺境，真正的平安是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真正的平安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平安。因为上帝不再对我们愤怒，他从原本敌对我们变成是帮助我们，这真正的平安是因为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我们在圣经当中有用许多不同的角度在描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有些经文说十字架是一种和好，说 是让战争敌对双方的和好。有些经文说十字架是一种救赎，耶稣付出赎价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有些地方说十字架是一种献祭的行动，是一种舍己的行动，是一种背负罪孽的行动，是一种流血的行动。对，这些都是十字架的意义，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表达耶稣是挽回祭的事实。这些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和好、救赎、献祭、舍己、背负罪孽、流血，全部加总起来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挽回祭，而耶稣就是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是我们在新约福音的核心，从挽回祭的角度，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他是在如何的惊恐的当中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和圣洁的愤怒。我们也为了从挽回祭的角度才可以真正认识天父的爱。天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掩面不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他将一切的审判和刑罚都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感到惊恐伤痛，难道天父不痛吗？你觉得天父痛吗？天父其实更痛。我们常说天父是爱的，好像他可以不断的付出，天父的爱是在他极度的痛苦的当中显出他真正的怜悯跟恩慈。你真的认识天父的爱吗？在挽回祭的当中，耶稣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天父牺牲他自己的爱子。天父和耶稣所承受的痛苦都是为了要挽回我们，要赎回我们。你相信有这样的爱吗？你真的认识天父和耶稣的爱吗？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呢？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再次读到这几处经文的时候，我几乎快要无法呼吸，因为过去我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痛。当我重新看见耶稣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独自承受了天父圣洁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点点明白，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呼喊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他的心是多么的煎熬。他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 我们一起来看这几节经文，在路加福音22:44，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他在伤痛什么？祷告对耶稣来说是家常便饭啊，他常常一个人独自祷告啊。什么事情让耶稣要恳切的祷告？祷告到汗珠如血滴在地上。14:33说，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恳切的祷告中带着惊恐，带着难过，带着忧伤，甚至几乎要死。马可福音14:36，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接着耶稣恳求天父，他说：“把这杯撤去吧。”他求父啊，把这杯拿走吧。他说：“在你凡事都能，似乎只要父愿意，他就可以撤去。”他说：“在你凡事都能啊，你可以啊，你做得到啊。”可是天父怎样？他没有撤去，他定义要执行这件事情。马可福音15:34，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父他掩面不顾耶稣，他掩面不顾耶稣。当耶稣痛苦的时候，他也痛，可是他必须把他不断的压下去。他怎么样？他必须掩面不看，恐怕他一看他也忍受不了。天父他也很痛，他是在极度的痛苦中彰显出他的慈悲跟怜悯。腓立比书2:8，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是多么的痛苦，但是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知道他要承受这些痛苦，他知道他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要承受上帝的愤怒跟上帝的审判，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罗马1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天父的爱向我们显明，不是因为我表现很好或做了多少的善事，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悖逆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是否也愿意这样呢？有些人真的不可爱，让人讨厌，我不想靠近。有些事情让我厌烦，我内心或许常常呐喊，到底够了没有？主啊，我做不到，我无法原谅。主啊，我痛苦啊，我走不下去。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主啊，我是否能够像你一样，可以为爱而承担？主啊，我是否能够像你一样，在惊恐的当中，我仍然仰望，像你一样全心顺服？主啊，恳求以你十字架上的大能和爱来帮助我，来帮助我。明天开始要进入耶稣的受难中，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主耶稣的受难，并再次认识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王和祭。最后我要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歌叫《仰望》。是的，他离开天上的尊贵，来到人世间，为了恢复我的地位。我们先听一次。 为了恢复我的爱。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他献上了一切，为了赐给我公义。耶稣他受鞭伤，他鲜血淋淋，他被辱骂。我们一起来唱。 将到人世间，为了恢复我的位，在十字架流宝血。献上了一切，为赐给我供应，受鞭伤，鲜血淋淋被辱骂，依然不念我，让我能洁白无。以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看我仰望，问题变渺小；看我仰望，身体被医治；看我仰望，平安充满我。你的恩典够我用，仰望你耶稣，看我仰望，问题变渺小，看我仰望，身体被医治，看我仰望，平安充满我。你的恩典够我用，让我与耶稣我仰望。 音乐小声，音乐小声。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低头，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耶稣他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天父将他圣洁的愤怒和审判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用他的血平息了天父的愤怒，天父他舍弃了爱子，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再次思考天父的爱，耶稣的爱，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光，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光，真正认识那测不透的爱到底是什么，真正认识那在天父里面的爱，他所彰显出来的是什么。这时候来为自己祷告，请音乐继续放。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完全，我们的心满是污秽。父啊，我们真是不配领受你这么大的恩典，这恩典浩大，实在无法用长阔高深来形容。当我们站在你面前，似乎只有赞叹，似乎只有静默。主啊，我只能静默在你面前，因为你的爱是这么的浩大。让我们静默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恩典，那恩典所预备的 挽回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父啊，你拣选了我，就像你拣选了挪亚和约拿一样。耶稣，你如何存心的顺服？主啊，让我一样也可以顺服，让我可以为爱而承担。主啊，我知道我生命中有许多的问题。主啊，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有许多的病痛。主啊，我知道我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不安。可是当我仰望你的时候，当我看见你那永恒的爱的时候，知道你是那永恒唯一的答案。主啊，我仰望你，恳求你使我可以再次看见，看见你的恩典和你的救赎。主啊，我仰望你，求你使我可以得着自由，从那罪恶的辖制里面得到那真正的自由。主啊，主啊，主啊，是的，谢谢你成为挽回祭，你救赎了我们。主啊，我舍何事为你呢？主啊，我舍何事为你呢？主啊，求你摩塑我，恳求你摩塑我，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恳求你熬炼我，好叫我可以像约拿、像挪亚一样，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恩典的出口。主啊，让我们朝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向前，认识耶稣基督乃是你所设立的挽回祭，叫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挽回祭一样，成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base当中的挽回祭，带来你的和平，带来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的公司职场的当中，在我们社区的当中，也在我们的小组的当中，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说阿们。 好，我们谢谢黄德道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上帝爱的问题。